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张恩泽等。第四十集。很快便有视频上网，各大娱乐网站接连放出新闻，其中几个视频中出现了左人站在楼梯侧面，直接将何修义从台阶抱到地毯上的画面，一时之间极为轰动。在许多评论中，何修义看到了一些自己不大懂的东西，比如甜甜的，太甜太甜了，一直以来都是伪粉，这次来当一回 CP 粉，吓呆，左然都有 CP 粉了，以及不少刺耳的，左然也卖腐了。有记者采访了左然的经纪人，经纪人用左然如出一辙的冷淡表情说，何修义上台前不小心崴了脚，左然见他不大方便走路，伸手帮一下，大家不要过度费解，他们只是剧组伙伴。左然一直以来十分的冷淡，与任何人都没什么交际，这次公然将何修义从台阶抱了下去，让影迷们一下炸了一片，纷纷表示实在难以相信。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平时越是冷淡的人，偶尔展现出的温情就越是令人浮想联翩。何修义怕尴尬，不敢与左然讲，默默地刷了下 CP 楼，居然看到面红耳赤。有自称是左然铁粉的人表示，左然曾经在访谈中表示自己最喜欢的演员是何修义。那些家伙还说，也有一次左然在首映上公开宣称最渴望合作的演员是何修义。何修义很清楚，左然很少接受采访，偶尔接受回答也总是很官方，什么谢谢之类。颁奖典礼结束之后，剧组一起吃了宵夜，李朝隐、周玲、何修义、左然被重点灌酒了。李朝隐的态度是比较克制的，作为得意最大的人，他先举杯一饮而尽，再次感谢剧组所有工作人员，并且表示有缘再聚。至于周琳，态度比较疯癫，他不住的喝酒，也不听劝，敬了李朝隐一杯，敬了何修义一杯，敬了左然一杯，敬了谢小溪一杯，甚至连鱿鱼师还有饰演宋智嫂子的张小茂也都没有放过。众人都知道周琳心情好，付出很多总算得偿所愿。何修义依然不喜欢周琳的处事方式，可他清楚今天过后更没人能成功的劝周琳改变什么了。除去庆祝之外，众人也终于得以轻松的聊天。主创团队将每个演员都八卦了下，有人好奇地问左然， 哎，左老师啊，听说你们公司给你的脸天价投保，只要稍有损伤便能获赔两亿多。 左然一边包着一个大红螃蟹，一边似乎没有什么兴趣的答， 好像是吧，我没问过。 即便是包螃蟹，动作依然优雅。一桌子的人都在盯着左然的脸，两亿啊，连何修义都忍不住地看了一看，觉得这张脸还真是没有瑕疵。再一想到左然喜欢自己，心脏不受控地跳了几下。毫不关心的只有左然一个人，他将那个螃蟹抱得能看见里边所有肉，而后用修长的手指递给旁边的何修义。 我已经剥好了，你直接用叉子挑着吃吧。 灯光师又问谢小溪， 哎，谢老师，听说您斥资5000万在法国买了一个酒庄，是真的吗？ 谢小溪却说，人也不能光演戏，是从投资角度考虑的。接着便轮到何修义，何修义刚复出，没有什么传言，因此李朝英只是随口问了句， 修义，今天过后你有什么打算？ 啊，我吗？之前接了个男二号，要拍几个月戏，即将在宁夏开机了。 听见宁夏开机四字，左然虽然没有接话， 但却闷闷地喝了一杯酒。 有经纪公司吗？ 还没有，正在考虑当中，已经有一些公司向我发来邀请了，其中还有几家规模十分大的。左然突然快速地插了一句话： 先别。 啊？几秒钟后，何秀义明白了左然的意思。既然左然要当编剧、导演、制片，自然不希望自己被经纪公司制约。 过几天谈一下。 哦，好。李超也十分喜欢鱿鱼师，似乎有点介意豆腐脑的事情，拿着酒杯随口问道： 于是你好像也要续约了？ 鱿鱼师沉默了半晌，极力装作淡定的道： 李导演、周制片，我正打算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我马上要退圈了，不会续约。 听见这话，正在吃菜喝酒说说笑笑的人全停下了动作。 我用之前攒下的钱盘下了一间咖啡厅，明年一月开始便是生意人了，欢迎大家经常来我店里做客啊。 一时间尽是沉默。由于是的状况所有人都知道，受伤之后去德国治了一年半，再回来时粉丝已经纷纷爬墙，并且由于摔伤了脊柱的心理阴影，之后的几部戏表现都不算好，于是资源节节跌落，直到接男二的困难，围观群众纷纷为他打上了伤中勇的标签。其实在最开始黑导说懒那时，由于是的公司便替他澄清了，然而转发不多，所谓造谣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腿，何况当时网友们已经转而去追某明星的世纪大婚了。在这年代，没有什么新闻热度可以维持三天以上，后来的一些年，由于是的公司还有一些老粉儿，也常常与人讲当年事情真相，不过由于是已经无人问津了，话题是没可能再上得去的了。李超衍还不知下部戏拍什么，无法为鱿鱼师提供实际帮助，便只能在见到适合的角色时向熟悉的导演推荐下鱿鱼师，并在记者面前夸一夸他。然而其实李朝隐扪心自问，也是觉得很难用鱿鱼师扛票房，就如豆腐脑所说的，过气了，没有号召力。李朝隐自然不会制止鱿鱼师，只是轻轻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 唉，十分感谢贾总，让我在离开时带着美好回忆。 在场的所有人都清楚，今年已经33岁的鱿鱼师看明白了未来，不打算再做困兽之斗了。大概是聪明的做法吧。接下来的氛围陡然有些压抑，剧组里面的人都喝了不少酒，尤其是鱿鱼师和他的经纪人。幸好鱿鱼师宣布退圈时，晚餐已经差不多就要结束了，大家大约只喝了半个小时，李朝衍便和周林先回去睡觉了。两个老大离开，剩下的人便也纷纷散了。凌晨一点，何秀义最后喝了一杯酒，与左然一同回到了酒店。家族斩获大奖，左然喝了几杯，迷迷糊糊，半醉不醉，似乎比上次见投资爸爸时要清醒一些，不过又是不肯跟着其他人走。何秀义只得十分自觉地再次充当了媳妇儿的角色，这回左然走路依然笔直，除了脑袋一切正常。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、童音、张恩泽等。